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中，我们首先走进美丽的宝岛台湾阿里山。阿里山坐小火车逛花山是这儿的一道经典旅游项目，但因为小火车年事已高，事故频发，最近只好暂停行驶了。然后我们将继续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这个话题呢，做海外连线，一起了解美国相关的情况。在节目中，我们还要认识一位年近九旬却仍在圆自己环球旅行梦的俄罗斯老奶奶，还有一位为当地人记录了整整半个多世纪天气状况的澳大利亚雨林爷爷。好，一块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宝岛台湾。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这首歌曲很多朋友都可以信口唱来。台湾的阿里山和日月潭齐名，几乎是所有游客去宝岛的必游目的地。长期以来，穿梭阿里山的最好交通工具就是1899年当时日本人为了转运木材而规划兴建的阿里山蒸汽小火车。阿里山铁路全长72公里，车型呢分成两种，一种是18吨级的，行驶于平地线，另外一种28吨级，行驶于山地线。眼下这种火车被火车迷们称为黑头仔蒸汽小火车，二战之后就已经停产，所以能够运行是弥足珍贵的。也正因为如此，到樱花盛开的三月，乘坐阿里山这些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小火车，饱览山中的美景呢，是很多游客们非常向往的一件美事。眼下阿里山的三月已经是满山遍野樱花盛开，本来该到了小火车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不过因为近来频频发生脱轨事故，相关的旅游部门呢只好忍痛宣布暂停营业3个月，这下子损失可不小。来听报道。 阿里山小火车缓缓行驶在轨道上，两侧全是绽放的樱花，乘客仿佛置身花海。 现在这片樱花开得很漂亮。 1912年兴建的阿里山铁路位于阿里山风景区，最初是为了搬运木材，随着阿里山风景区的兴盛，小火车也成了游览阿里山的一大特色。往年搭乘小火车赏樱都是一票难求，然而今年阿里山小火车频频出轨。一月因为机箱轮轴间距异常，枕木腐坏，出轨2次；二月又由于车辆问题以及轨道路基松软再度出轨。阿里山小火车从3月12号起将停驶3个月，6月12号起恢复通车。在人潮最旺的樱花季停驶，预计将损失2600多万元新台币。而今年樱花季小火车穿行山林的景观不在，也让游客难掩失望。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2018年，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我们环球三十分节目将就这个话题连线海外的合作媒体，以及生活在海外的家长、教育界人士，来听他们介绍所在国家是如何看待课外学习，以及当地的课外教学机构是如何运作的。下面我们连线在美国旧金山从事投融资工作 LET 领导效能训练一书中文译者李杰女士，请她介绍相关的情况。李杰表示，其实呢，在美国针对于高中生的课外补习机构数量不少，原因是在美国一些优秀高中的高年级学生们已经开始接触学习大学本科时期的课程了，而这一时期的课程呢，也是可以被列入大学的学分的。 那么我个人的观察呢，就是 小学的时候他们是属于放养型，因此在小学的时候确实没有人补课。但是到了中学以后呢，就开始发现周围有一些家长开始将小朋友就送到数学课外班，除了这些其他的一些音乐啊舞蹈的兴趣班之外。那这部分呢不仅是有华人的小朋友，同时呢就是美国传统上美国裔的家长也开始补课了。那大家补课的原因不外乎有几种，第一种呢就是拉高学生的平均分成绩，那么尤其是在往高年级的时候，有一些高中生开始上一些和大学课程相同的这种课程的话，那就是深度很深的课程的话，那他们确实有时候是需要课外班才能来理解老师讲的一些内容。相当于高一高二的时候就很明显的感觉到，无论是华人家长和国外美国家长，还是送课外班的比例就明显的增高。在课业繁重的这方面体验下，美国的高中生课业也蛮，就是相对而言也蛮重的。 据李杰介绍，一些针对高中生进入大学的课外辅导班在美国的业务呢，也可以说是红红火火，每年呢收入相当的不错。但是像中国这样大批的教育机构赴海外上市，形成一个巨大产业链，在美国还没有形成。来自德勤中国的最新数字显示，到2017年11月赴境外上市的中国内地民办教育机构已达17家，市值合计大约是400亿美元。 其实个人觉得在美国的这种补习班也好，还有就是这种课外兴趣班也好，它其实也是算一个产业吧。但是呢它没有像中国能够做这么大，就是能够做到上市啊，营业额啊，包括这个市盈率可以做到这么高。不得不承认，就是中国人口这么大，它每一年的学生的数量和美国是完全不能比的。它的人口数是差不多美国的5倍左右，因此它的那个学生的容量就非常非常大。那先不要说那个 就说退一步来说，先不要说这个高中生，你就是往中学小学甚至我刚才说的幼儿园来看，每一个阶梯上面都有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诉求，因此呢这个市场容量就变得非常大。那么美国呢，你看一下它的总人口，再看一下适龄的小朋友，尤其是像上幼儿园放养，小学放养，然后在这个情况下的百分比，去上课外班的百分比的基数也小，即使有几家确实做得不错的，但是很难形成一个全国性的产业化的连锁性的这种方式。 不过李杰也认为，在要切实减小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这个问题上，家长也有不能推卸的责任。 我个人其实很反对，就是家长，很多家长其实被灌输了一种这个不好的思想，就是赢在起跑线上。从我个人来说，我一个儿子现在16岁，一个女儿现在11岁，就观察他们俩，我就会发现他们的个体的这种差异性特别大。比如说我儿子，他是从智力上来说资质就会好一些，词啊基本上属于过目不忘的这种型，但是我女儿就小的这个呢，她就是属于天资不够好，可能要看10遍他可能才能记住一个字。也就是说他无论是在智商也好，或者是在情商也好，都有他自己不同的一个成熟的一个速度吧。 除了远未形成像中国这样巨大产业规模的课外补习机构之外呢，李杰也认为在美国学生们的课外补习费用总体来看是可控的。 他的补习班非常便宜。他上了一个物理课的补习班，这个物理课呢是和大学本科的物理课程是一样难的，所以就是而且进程很快，他觉得在理解上面有问题，这是我们之所以让他去上的，他自己提出来要上的最主要的一个诉求。33块美金一个小时，核算成人民币是差不多 200块 吧，对，200块一个小时，是小班差不多1:5吧，那中间价。 而对于中国家庭来说，除了不菲的补习费用之外呢，还有很多孩子寒暑假参加的海外游学项目价格就更高了。而李杰也认为这也算是一个中国教育的特殊现象吧。 美国的小朋友寒假也好暑假也好，出去国外游学的基本上是很少见的，在本地就有很多不同的夏令营也好啊，冬令营也好，活动其实非常丰富。 在每个城市或者是每个社区里面，它可能也有自己的一些活动，而且可以说是价廉物美。那其实小朋友本地有这么多活动，那么家长很少说会把他们带到国外去。关于国内的这个出来游学十天，还有包括家长花3万-4万块钱，我个人的一些体会啊，不一定很准确。第一个就是说，其实如果你看一下大家的行程，十天尤其是这样的行程，对，因为你要么就是在飞机上，要么就是在大巴上，就即使你去参观一些校园，那个时间也是非常有限的。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30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英国的哈里王子将于5月举行婚礼，大婚临近，这一次的婚礼经济呢，或许可以使英国旅游业总入账达到近20亿美元。对于我们来说，英国王室的婚礼可能是一个遥远的花絮新闻，但对于西欧国家，特别是对英国来说呢，却是很多人争着要去看的这样一场年度盛事。眼下在婚礼举行地温莎镇酒店已经被订购一空，当地居民也在琢磨着怎么能够把自家的房子出租一部分赚上一笔。说起温莎镇来呢，这里本来也是一个英国著名的小镇，风景如画，在伦敦以西，泰晤士河以南，从伦敦坐火车到这儿不过是1个小时。这里呢有女王最爱的王室城堡温莎城堡，附近也是商店林立，它还与伊顿公学所在的伊顿小镇毗邻，还有充满童趣的乐高乐园。随着这里的临近，这里的婚礼气氛也是越来越浓了，一块儿去看一看。 距离哈里王子的婚礼还有2个月，但是这对情侣的照片已经随处可见。无论是书签、勺子还是茶巾这样的小纪念品，还是高档礼品，比如盘子和茶杯，到处洋溢着幸福的气氛。此次王室婚礼，持有英国王室授权书的公司共发行了20种不同纪念产品。哈里王子的婚礼将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来到婚礼举办地温莎镇，这里的一家啤酒厂正在酿造一款特殊的啤酒来庆祝这场婚礼。早在2011年威廉王子大婚时，这家啤酒厂就推出了特别限量款啤酒温莎节。如今哈里王子大婚，他们发行了名为哈里梅根温莎节的纪念啤酒。啤酒厂负责人说，因为哈里王子的未婚妻梅根马克尔来自美国，所以这次的纪念啤酒他们特意选用了美国的啤酒花。 Whereas for the first wedding we brewed it with, we like to say hops from the extremes of the Commonwealth, from England and New Zealand. This time we thought it was more appropriate to use West Coast US hops together with some English varieties. 啤酒厂负责人还称，他们的啤酒在伦敦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预计哈里梅根温莎节纪念啤酒将成为2018年的销售冠军。婚礼当天能不能喝到啤酒是小事，如果你有计划5月到温莎镇去观看王室婚礼，能不能订到酒店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目前温莎镇所有的酒店都已经售罄，当地居民正打算通过出租民宅来赚上一笔。 Friends of mine are renting out their place for the week for $15,000, and I believe other people are maybe getting a little bit more depending on where their house is located and the size of the house. 英国王室的这场婚礼不仅仅给各大公司带来收益，英国经济也将受益于这场大婚。根据分析师预测，这场王室婚礼将为英国经济带来近20亿美元的收入。 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为大家安排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的两位主持人刘晶和吴云，给您带来的90岁俄罗斯奶奶勇敢闯天涯的故事。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20岁后生活才刚刚开始，90岁的叶琳娜·叶尔霍娃如此的坚信，

通过这种方式，工厂给我的工作予以奖励。 列娜老奶奶展示自己的生活相册，可以看出国外旅行已经成为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第一次旅行去的是捷克以药用水著称的卡罗维发利疗养地，老人家希望能够治疗肝部的疾病。那么这位来自中部西伯利亚的老奶奶到著名圣地的费用从哪里来呢？据她介绍，很多年时间里钱已经不是问题了。 她说，我一直在工作，在工厂一直绩效显著，男性工人时不时地出去抽烟吃东西，就这样度过一整天。我呢，一直在车床旁干活，吃完中午饭马上回到工作岗位，因此我的收入一直不错。我70岁才退休，而不是通常的55岁。在15年的时间里，我一直拿工资和退休金攒了一些钱。退休后我也没闲着，在邻家小市场卖儿童和成年人的毛袜子。西伯利亚的冬天寒冷，大家都需要保暖的袜子。现在已经不再吃东西了，我的视力不行了，因为有青光眼，我的左眼几乎看不见了，右眼的视力也不好。现在呢，我繁育销售室内的鲜花，如果去其他国家，我一定带回一些花的种子或者是插条。钱永远都不多余，尽管我每个月的退休金不少，有25000卢布，其中的15000买食物和交物业费。我是视力残疾，享受优惠的物业费，吃的药也几乎都是免费的。一年中我能够攒下2次国外旅行的费用，最近几次国外旅行有赞助的人帮忙，他们想这么做。我自己从不求人，也不从女儿和孙子那里要钱，尽管他们想给我。 列娜老奶奶习惯于自己一个人去旅行，语言不通也不要紧，周围的人可以帮忙。她说，世界上有很多善良的人，总有人在帮助陌生人，长时间飞行和气候变化也无大碍。据老人家介绍，她的血压多年时间里不太好，但是旅行时却相当不错，医生建议他尽量不要跑步。他对生活很满足，根据自己的经验，人的生活应该自己来安排。90岁的列娜老奶奶可以像其他的老奶奶一样，坐在楼道外或者在家里的沙发上躺着看电视，但是这位兴趣广泛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退休老人却还在渴望另一种生活。迟暮之年，他的理想实现了，人生中这就是幸福。 坚强可敬的俄罗斯奶奶90岁了，还在顽强的圆梦。即便我们没有机会跟她见面，但是听听她的故事也能够汲取很多的力量。下面呢，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澳大利亚美丽的塔斯马尼亚地区。这里呢是澳大利亚被称为是保持原始风貌最好的一个地方，远离繁华的城市，近年来呢旅游业却十分的兴旺。塔斯马尼亚地区有着丰富的雨林地带，有一个农家老爷爷，今年也是80多岁了，因为有自己的农场，所以呢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一直坚持每天记录这里的天气状况。现在这50多年的天气记录本已经成为当地气象部门非常有价值的一套天气记载史料了。来听听他的故事。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风貌原始，植被资源丰富，虽然已经80多岁了，但是彼得琼斯每天都还是会在花园和农场里记录气候情况。 As I made memoir, I record that reading on my shirt cuff. 这个可爱的习惯彼得已经坚持了50多年，他从1962年开始记录自家农场天气情况，后来开始每个月整理并且分享数据，他的数据被澳大利亚气象局认可用于天气预报。